报告， 请进。 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们迟到了。 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迟到？ 路上堵车。 以后早点出来。好了，你们快回座位坐好。 对不起， 真抱歉，都怪我不小心把你的书碰掉。 没关系。 小明，你小心一点嘛。 好了，同学们，请把书打开，翻到第30页，我来检查一下家庭作业。 哎呀，我把书忘家里了。 老师，对不起。